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98集，轻移。众人先到白府，杏儿换好了衣服，正在院子里坐着呢，跟陈心和月牙说着什么。白玉堂和展昭进屋，杏儿就起身了。白玉堂示意他坐下，不用拘谨。公孙给他把脉，又查看他脖子后边的伤口。 他是因为被毒针扎了一下，再加上中了摄魂之术，才会失去意识，受人控制。银针已经拔出来了，体内还有点残余的药物，吃些药就能清除了，其他并无大碍。 这是朱颜鬼婆的摄魂术吗？ 那老太婆善使暗器，还会用虫子，她常用的毒针细如牛毛，不会致人死亡，但是能让人麻痹，有助于她使用摄魂术啊。 杏儿，那晚你大半夜的跑去桃花林干什么？ 是因为那天我在街上碰见了曹剑，我见他鬼鬼祟祟的，就跟着去瞧瞧。原来他偷了黄瑞元的首饰去当铺典当，这人不知道何时欠了人家的钱还是怎么的，换了一大包银子后，鬼鬼祟祟的就去了东郊的桃花林。我没跟进去，见他进去之后没多久就出来了，但是银子又没拿着，所以觉得奇怪。当天晚上我越想越觉得蹊跷，桃花林吗？进去能干嘛？带着那么多银子，总不会是去拜桃花娘娘求桃花运的吧？于是我就想晚上去看看，所以拿了香烛纸钱，想去顺便也拜一拜桃花娘娘，就算没有桃花运，好歹给那负心汉求个报应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感情真是去求桃花娘娘的。 说起来奇怪，我等到了子夜，一跪拜，桃花娘娘竟然真的出现了。她看起来30来岁吧，一个女子，问我想要什么样的桃花，我说只想惩治负心人，然后 什么？ 然后我就觉得后脖子一疼，身体就有些不听使唤了，眼前好像也模糊了一样。不过我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听到那个桃花娘娘跟我说，说什么放心吧，负心人不会有好下场。我听说曹剑烧死了是吗？嗨，其实我想他遭报应，也不是想他死，现在想想苦了那个黄夫人，还要守寡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他俩心中有数，这对夫妻必定是知道什么，曹剑假死感情是必灾呢。不过那具女尸又是谁的呢？正在一旁跟小四子玩的天尊突然抬起头，摸了摸下巴。 桃花娘娘？桃花娘娘在哪儿听过？ 桃花娘娘谁没听过？ 是吗？ 师父，你再想想。 想什么？ 天尊笑眯眯看白玉堂，显得很温和。展昭忍不住笑，天尊是个很美好的人，反正看人的时候眼里没坏事儿，就跟他早晨吃素包子似的，是素的就别掺肉，开心就开心，不开心就不开心，笑就笑，不笑就不笑，纯粹简单。天尊见展昭睁大一双眼睛看自己，觉得他双目明澈有灵气，就笑着问他。 笑啥？ 哼，没啥。 白玉堂和殷侯同时咳嗽了一声，殷侯一把拽过展昭。 看什么看？你外公更好看。 桃花娘娘。 哦，这么说起来，多少年前了，武林上的确有一个桃花娘娘。 是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表示没听过。殷侯皱眉拖着下巴， 我也没听过。 他不是中原人，是西南的，门派不清楚。我有一次去西南巧遇，他人很好，也很有趣。 看他一连串行为不觉得有趣啊，还跟朱颜鬼婆在一起。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吧，多少年前的事了，有个30年了吧。 那不也应该是个老太婆？ 不啊，可年轻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又想起了来的路上碰到的那个遭遇离奇的佟大宝，莫非是同一个桃花娘娘？ 星儿，那桃花娘娘什么长相？ 看出来是30岁上下的样子，眼睛很漂亮，但是她用块粉色的绸子遮去半块面，所以看不到全脸。不过她眼睛很特别的，我看到应该能认出来。 是不是笑起来眼睛弯弯，就跟玉堂似的桃花眼？ 是啊，不过男人眼睛和女人眼睛不一样，那个桃花娘娘给人感觉 很开心。 不是哦，正好相反，一双会笑的眼睛，但是感觉好不开心。我也不是很确定，毕竟我全程都是稀里糊涂的。 先去找曹剑吧，他拿着银子去桃花林又装死，应该知道些什么。 于是众人起身，这次是要办正经事儿，公孙需要跟去，以免到时候又有什么医术药理需要破解，小四子带着就有些麻烦了。公孙想让小四子在白府暂住，陈星和月牙儿代为照顾，但是小四子死活不肯，一定要跟去。天尊把他抱了起来， 没事，跟着我吧，我照顾。 公孙嘴角抽了抽，他倒是不怀疑天尊的功夫，有他照顾着，小四子肯定不会被欺负。但是以天尊的糊涂劲儿，别把小四子弄丢了，或者把自己和小四子一起弄丢了。这时殷侯伸手将小四子抱过来， 你看好你自己吧，别把人孩子弄丢了。 天尊见小四子被抢走了，伸手抱回来，殷侯又抱过去，于是一人一半抓着小四子又对上了。公孙看得心惊胆战，这两位内力深厚，可别把他家小四子扯伤了。最后两人你一边我一边，谁都不肯放手。展昭和白玉堂无奈想去劝，就听小四子来了一嗓子： 够了。 俩老头一愣，瞧着小四子。小四子被挂在半空，双脚蹬了蹬，两根手指直指地面： 放我下去。 殷侯和天尊乖乖把他放到地上，小四子整理了一下衣服，伸出两只手给两人。殷侯和天尊不太明白， 手拿来。 殷侯和天尊迟疑了一下，默默伸手过去，小四子一人一边抓着手往前走。 好啦，我带着你俩，你俩就不会走丢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莫名觉得小四子带着殷侯和天尊，比殷侯天尊带着小四子听起来要靠谱的多，也可靠的多了。之后众人赶往皇府，要先找个地方监视。一路上展昭和白玉堂不时回头看，天尊刚想去路边摊看看名家画作，小四子一扯他： 假的。 殷侯看到个新鲜玩意儿想去瞧一眼，小四子又一拽他： 不要乱跑。 于是在小四子的带领下，俩老头完全没掉队，乖乖跟在展昭和白玉堂身后。 完全没有抵抗能力。 那是精神年龄一样大。 走出了有一阵子，殷侯突然摸了摸下巴： 怎么了？ 没。 你熟人？ 不知道是谁，又没露面。 跟了一路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也早就察觉到有人跟踪，而且武功不弱，于是带着公孙拐进了一个巷子里，殷侯跟天尊也跟了进去。事后没多久，就见有人跑了进来，展昭看到来人略感惊讶。 姚素素。 姚素素看了看展昭，没说话，望向殷侯，似乎情绪有些激动。殷侯看了看他，皱眉，这闺女各种眼熟啊。姚素素突然跑过来，在殷侯跟前咕咚一声跪下。 公主。 殷侯愣了，姚素素倒头就匍匐在殷侯脚边哭。 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，那日见展昭那劲，我就猜到是少公主。公主。 展昭看殷侯，天尊抱着胳膊在一旁看了一会儿，突然想起来了。 哎，你是姓姚那个丫头啊？ 天尊，您还记得我？ 你怎么长变样了？ 殷侯蹲下去盯着他看了半天，惊讶。 你是姚谦？ 公主，你果然还记得我。 你怎么长变样了？ 一言难尽啊，公主。 殷侯将姚素素扶了起来。 他是谁啊？ 你不说红橙黄绿青蓝紫少了个青衣吗？你红衣他们都跟你说过世了。 嗯， 在这儿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